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14号下达了关于晋升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军衔的命令第00136号。命令指出，向李永吉和徐洪赞授予陆军大将军衔，向魏成日等10人授予陆军上将军衔，向林光日等5人授予陆军中将军衔，向江秀授予陆军少将军衔。